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线上谈。国家的嘉宾就是次文化堂的社长彭志明，多谢你来。同彭志明谈偈都是讲书，讲书香港的书出版，以至于上个礼拜完了的书展，上个礼拜就都见你接受传媒访问。我都想讲返即係书展先，因为即係你有提到就话今年啲书商都一早都係有啲书都费事落去摆啦咁样。其实因为佢又冇话边啲书唔得，我相信即係贸发局应该都冇一个书单啊，或者即係边啲唔得啦。咁其实即係啲书商或者你又好点样去判断即係一啲书可能会有问题㗎啦。即係总有一啲嘅考虑因素㗎，其实唔应该。 其實是這樣的，就是講回長一點，他貿發局是沒有權或者他是沒有資格呢就是審查的，甚至乎他不會做這件事，他只不過一個他只不過租得地方給我們搞而已，就基本上我們都應該要根據香港的法例去做的。以往一直以來，就是剛才你的問題就是說我們怎樣去考慮，我們呢就其實就行之有效呢，就是我們會根據香港的法例，他第三390即是第390章里面呢，它就有一个这个叫做任涉及不雅的文件的条例的。那里呢就是说基本上就简单而言就分三级啦，一级就是儿童适宜啦，二级就普遍啦，三级可能就已经是掂到界或者已经过了这个任涉或者不雅的。那我们香港呢出版呢就是真的很好的，一直以来都是那個出版自由很好的。就算你过了界，即举例不觉意，有时真的不知道的，不觉意或者是过了色情或者是淫涉那边或者是不良刊物那里。那他呢就首先呢他有个劝告。那个劝告的定义就是说，喂你过了界喎，你不如包膠袋，或者有條封條，上面有條封條寫住18歲留下，你就不得販賣，諸如此類嗰啲咁樣。咁一個勸喻之後咧，咁大家識做咧，你可能係包膠袋，佢繼續俾你賣嘅，你自己話你自己三級得噶。咁跟住咧，如果你勸喻無效，係警告啦，喂，我俾個機會你喎嚇，俾機會你，你要快啲好跟翻去喎。你警告無效，你繼續賣或者你唔知做咗啲咩嘢咧，佢就會罰款。罰咗款之後，件事完咗，甚至乎可能有監禁都未定下，但係少聽到嘅。咁罰咗款啊，或者監禁啊，整件事就完咗噶啦。咁但咧，國安法之後咧，國安法係幾時生效咧？就係舊年2000年6月30日半夜三更就提出。提出之後咧，就係話我哋聽完之後咧，都唔係咁擔心嘅，因為佢又不追究啊嘛。佢講咗，唔係佢係不佢唔會再冇追數啊嘛，咁大家都安心嘅。咁點知咧？起到7月6日，嗱記住日子，7月6日咧，突然咧就國安法咧就整個43條嘅細則。咁就講咧就係話有幾條好恐怖噶啦，即係大家都你比我清楚啦，就話可以係去有合法懷疑，甚至乎有合理懷疑，甚至乎有合理相信，然後咧佢就可以咧去搜你嘅嘢啊，攞你嘢啊，唔准你離境啊，諸如此類，諸如此類好多。咁聽完之後，大家都啲心寒啦，即係話佢合理懷疑或者合理相信點，或者合理懷疑合理相信咧？咁我哋以前嘅法例，我哋講緊正話，我哋香港法例第390章咁裡面寫得好清楚，你有第幾級第幾級啊嘛？咁你合法懷疑即係你諗嘅啫喎。咁仲有嗰啲例咧就我哋比較緊張就係話，佢可以去直接攞你嗰啲手機啊、電腦啊、諸如此類，佢寫曬出嚟。咁呢啲嘢咧，大家比較緊張，同埋咧唔俾你出境啊咁。咁就算啦，聽完咁你唔追數，咁大家都安心啊。咁我由今日開始，大家即係我哋冇人想做烈士，或者冇人想做反中亂港嘅，即係對付你或者係咩破壞你國家任何嘢噶嘛。好啦，去到7月7日。即係嗰個第43條細則宣布之後，第二日林鄭嗰句説話先令大家好驚。這個好模糊噶，個模糊到點樣咧？佢就話咗呢個國安法係不可以司，即係國安法通過之後咧，呢啲嘢咧係不可以司法複核。嗱，這個我哋聽落嚟咧，嗰個解釋權係點樣咧？ 我唔知道大家有咁，你即刻我哋嘅反應好大啦，即係話誒啲行家就哇，佢話你犯法你就犯法不可司法覆核，咁我唔係喎，睇清楚啲，睇清楚，佢係話國安法啲條例，我哋係不可以司法覆核，即是話國安嗱呢、這個好模糊啊，係話你犯法你不可司法覆核啦，定係話？国安法嗰啲条例你不可以司法复核咧，依家都未有人问，依家唔清楚嘅，依家我哋都唔清楚。跟住最惊嗰次系点样咧？就系嚟紧书展，旧年2020嗰次书展，突然佢话俾我哋听，佢话俾我听咧会有一班人去巡书巡 呢、這个贸发局， 唔系有一个组织啊，我唔记得个政研社定咩啲人咧，佢话会巡书局，唔系巡书展。發現邊啲咧違反國安法去舉報 嚇， 呢個咧比較咧擔心啦。 嗯， 第一呢班係咩人？第二呢班人有咩能水平能力？呢班人如果去舉報你，咁老老實實人哋一定做嘢嘅，即係你話你屋企，你話你屋企火燭咁啊，梗係消防員嚟嘅，唔理你都係消防員嚟噶嘛。你話你屋企有時啲警察又上嚟噶嘛？要即係擾攘你一餐，你點算咧？咁大家反而咧呢啲位又擔心，跟住大家可能你哋唔記得，因為我哋行內我哋會比較有印象啲，就係、是、連突破引起咗嗰本雜誌，都寧願唔出售啊，唔出售。呢啲咁嘅嘢咧，影響咗我哋依家一直跟住嚟，我哋將會跟住嚟嘅出版事業或者嗰個行業嗰種發展，或者出版物嗰種咁嘅選材啊，或者嗰啲咁嘅諸如此類嘢。都仲未敏感，跟住然後圖書館下架咯，圖書館下架仲奇怪嘅事，佢冇話俾你聽嗰啲書係禁書嘅喎，冇，至依家都冇，佢一下架咗40多幾本冇，然後嗰啲禁書，第一佢冇話俾你聽係禁書，但問題就又嚟啦，我哋專同你拆嘅，你圖書館係官方機構嚟嘅喎，嗱呢個咧態度我哋要清晰啦，如果你官方機構你覺得佢有問題你先下架噶，咁佢哋個講得好嘅，佢哋講得就話可能即係話涉及你係國安法，即係涉及即係未必係啦。第一，你圖書館係官方機構，你都唔清楚啊，你都唔清唔楚，你就將佢下咗架。咁如果你係嗱，第一，我覺得你唔清楚。如果你清楚嘅，你將佢下架，即係證明呢本嘢有問題喎。係咪？即係證明喎。咁唔該你講清楚，佢裡面有啲咩問題？佢裡面啲問題存在啲咩嘢？你清清楚楚話翻俾大家聽，大家有個即係有個指引又好，或者將來大家做任何事都有個即係清清楚楚啊！我犯咗咩法，你都要講曬我聽啦。但佢自依家下咗幾廿本都冇，但我哋睇到裡面嘅書係咩咧？最好笑最好笑，有本叫《釋放香港》，呢本《釋放香港》咧就係黎廣德搞寫嘅。黎廣德寫咩咧？黎廣德寫其實咧就係保育嘅嘢。只不過你可能個名嘅啫，咁你因名肺炎啦，定係因人肺炎咧？因人肺炎有幾個喎？黃之峰啊，甚至乎啊陳淑莊啊呢啲，陳淑莊大笑姑婆嬉戲裡面講你要旅遊食嘢嗰啲都下架。肥佬嚟個批更加添啦。咁好啦，嗱呢個有問題啦。咁你係呢個官方機構，你都唔清楚。你係官方機構，如果你話佢有問題，你就將佢下架。唔該你，我哋都要知道。但你冇講，你就將一本咧，將一本環保嘅書你都下架，咁就好奇怪一件事。咁你叫我哋啲普通小市民去點樣即係會 adjust 或者會睇到你邊啲有問題咧？依家都唔清楚，依家好模糊嘅，所有嘢好模糊。講翻轉頭，我哋嗰陣時候我正話講咧，我哋記得咧，你個香港法例第390章咧係好清楚噶嘛，你係第幾級噶嘛，我哋有因循噶嘛。但依家你冇曬啊，咁我點咧？ 嗰即係索性就係、是、都費事估啦。咁咧就都好多都即係費事攞去嘅話，而家咁樣睇翻轉頭，即係書展即係舉行咗啦嚇。咁會唔會有覺得係即係所謂自己嚇自己咁樣？即係好似暫時似乎都冇乜特別事發生。 其實唔係㗎，其實唔係有件事發生咗啊，山道書 嗰、那個係啊， 嗰、那個係擺檔咧未拘捕， 俾佢舉報， 舉報係有兩檔嘅，山道啦，同埋仲有間書店嘅，佢哋都有帶嗰啲咧，大家覺得佢敏感嘅書去啦。其實嗰啲書有搞笑嘅， 喺書店你都買到嘅。 嗯 嗱、我哋就問呢一個問題啦。就係話，依家你哋要你哋喺舉報，跟住你哋話會有人去查。咁查陣點我哋未知嚇。咁而如果你查咧，或者有問題，咁依家書店賣，如果書店有得賣嘅書，俾唔俾佢繼續賣咧？如果書店都唔俾佢繼續賣，咁係咪即係等於禁書咧？書店你要下架嗱，圖書館下架，你喺度舉報，你書店唔准賣，你又冇宣布係禁書，或者如果你要宣布禁書，係咪呢類書或者呢本書永久呢啲題材都唔准講唔准賣咧？舉例，譬如話六四嘅六四，我哋有班記者朋友，佢當年去採訪，佢寫咗啲嘢，佢親身見到嘅嘢，呢啲你中國國家已經有一個定位㗎啦，嚇、有個好啦，咁然後佢哋寫翻出嚟都冇事喎，咁多年。阿陳仁之大家知啦，陳仁之二十週年六四二十週年嗰陣時出咗本，跟住三十週年嗰陣時2019年又出咗本，咁都冇事，相安冇事嘅。咁你依家你2020年你立法，咁呢啲書陳仁之嗰本係我幫佢製作嘅，我哋幫佢出，我哋都大家傾過，係避免麻煩嗱。有樣嘢我哋係好痛心嘅，我哋作為新聞又好，作為我哋出版又好，我哋最討厭、最唔想做嘅有一樣嘢就是自我審查，好討厭，大家唔想做，但迫於無奈，你令到我哋有種擔憂慮，我哋寧願自我審查，幾樣衰啊！令自己做一啲自己違反自己嘅原則嘅嘢，我哋唔係驚你拉我哋，我哋係驚麻煩。因為有班人，我哋唔知佢有咩水平嘅人，佢走嚟舉報，即係呢一樣嘢真係好奇怪。呢樣嘢係幾十年前喺中國大陸先會發生嘅事，居然落咗嚟我哋香港。咁舉報之後，你係之後林鄭仲直頭公開喺度講，鼓勵啲人咧做呢啲事，即係唔係就係書展啊？去鼓勵將來如果有啲咩嘢可以咧，大家咧都睇住舉報。哇！咁個咩社會咧？同埋講翻書展，我哋依家遇到問題，唔係話淨係嗰幾日，嗰幾日過咗啦。依家我都好擔心山道啊，同埋另外有間嗰間書店去攞書去賣嘅啫嘛。我好擔心佢哋會俾人抽口算帳嚇。咁依家仲未有事發生，但如果有事發生，或者冇事先算啦。我講兩樣冇事咧，咁我哋都提心膽吊嘅喎。我哋仲點出書咧？仲出咩題材嘅書咧？當然，阿林鄭話咩自由？你哋有咩損失過啫？冇，我哋有愛國嘅自由咯。我哋有歌頌祖國嘅自由咯。但問題，我哋會好擔心，我哋本來百花齊放，我哋本來老懵懂係我出嘅。2000年嗰時，2000年嗰時，我哋幫呢個社會減咗壓嘅，令到大家笑了之嘅。咁連呢啲咁嘅宣泄嘅渠道都冇嘅時候，係咪對個社會好咧？好似呢啲嘢，咁我哋仲點諗題材咧？我哋係咪淨係出一扎吃喝玩樂，出一扎養花、養狗種花、煮咖啡嘅書咧？ 問多你一個書展嗰先，今次就係幾明顯係都唔單止一啲敏感嘅書啦，相對即係政治，即係比較政治某方面政治嘅書都冇咗。落去會唔會書展就會係一個咁樣嘅模式噶啦？即係一段我哋見到嘅一個未來書展，就會係可能會冇咗某一類嘅書，唔係一年兩年嘅現象。 啊，這個問題好好笑又好正，真係好正。當日書展前一日，我哋 set up 就好多行家，你哋嗰啲傳媒朋友走嚟問我哋啦。其實我哋之前早幾日，我哋圍內，我哋全部即係唔係全部啦，我哋大部分嘅小參展商咧，我哋其實都傾過。我哋全部啲人都唔好帶，即係所謂唔係政治啊，所謂敏感嘅都唔好帶去，跟住唔政治嘅，有啲唔政治嘅，即係 譬如咧， 我哋有好多書，其實咧，尤其是我間出版社，我哋冇政治性嘅，政治咧當年就係可能係銅鑼灣書店事件嗰一類，即係你講啲。 中共權鬥 啊，或者係嗰啲歌説啊，佢哋嗰啲情婦啊，諸如此類嗰啲書，嗰啲你或者係政治雜誌，你有好多解放啊，嗰集咧，我覺得都係偏向政治。但我哋嗰啲，你吳志森鬧啊，佢哋起公園用5000萬整噴水池，呢啲係咪政治咧？ 你用幾億起條橋，咁嗰條橋冇人行，嗰啲咪政治咧？呢啲唔係政治，呢啲係個批評，呢啲係監察社會。你早兩日你個嗰、那個咩？你咩？你咩話嗰個國安嗰個警察咧？嗰、那個唔叫李桂華 啊？李桂華， 佢個話你哋可以鬧政府嚇，佢、都咁講。咁、好啦，我哋正話講翻，譬如話，我間出版社好多時都係將呢啲專欄。或者呢啲評論版啊，或者係嗰啲社評啊，咁嗰啲我哋攞嚟結集嘅，即係嗰啲有稿源啊嘛，唔會有人生勾勾坐到寫成本嘢。 已經有一集，嗰啲稿其實已經出咗㗎啦。 唔係，嗰啲係報紙出過嘅。第一，第二呢啲係時政，我即係當有政治啦，即係當有少少政，即係偏向政府嘅問題啦。呢時政呢啲我哋都唔得，都唔出或者唔帶去。 但係其實如果佢已經出版過嘅。咁如果有事，應該要有事噶啦，係嘛？ 你見到蘋果咪係咯，立咗啊！即係依家又多咗另外一樣嘢，大家憂慮啊，就係呢個叫做咧秋後算帳，或者嗰啲已經出咗嘅，咁係出咗好多年嘅添，嚇！你都炒翻出嚟講，咁你叫我哋點搞咧？你叫大家嗰種咁嘅出版自由，或者我哋嘅言論自由點搞咧？你網上邊 Facebook 啲人都鏟到飛起啦，都刪到飛起啦。嗰啲人係驚，係驚噶嘛。如果唔係，佢都唔使刪啦。嗰啲都係你可能係你國安法成立之前噶嘛。嚇，咁都鏟啦。甚至乎有啲人割筆啦，你林恆子都話收姜，即係諸如此類。唔係冇擔慮，唔係冇擔心嘅，唔係冇擔憂慮嘅，係憂慮唔係我哋今日所講嘅嘢。今日我哋所講嘅嘢已經好小心。嚇，但問題。他们有一种认识呢是模糊的认识。那种模糊他说不追究责任不是他说不追索但我们眼见现在苹果铲起了。他们说叫我们闹政府李桂华记住早两天、有没有人闹这两天、提都不敢提。就是这样现在去到这样的局面呢、 我想问你首先提到就是你们嗰陣時出嗰啲政治漫畫《龍懵懂》啊，掃把頭啊咁，可能好多朋友都係後生，未必即係記得下嗰陣時好賣嘅情況，或者即係第一，我相信應該會唔會都係超乎你嘅想像預期咁賣得。咁另外就係賣，即係所謂賣得個情況係點樣？其實一個書展賣到幾多本啊？ 即係要話翻嚟，你上次話我哋嗰本掃把頭係影射呢個葉劉淑儀係錯嘅，係完全冇同佢冇關係。 OK 嚇，完全冇啊！你唔好咧搶咗我哋個掃把頭嘅風頭啊 ！OK 嚇 啊，因為掃把我哋個掃把頭係一個美女嚟嘅 嚇。咁啊，葉劉淑儀， 葉劉淑儀，我唔覺得佢美女咯，好老實。即係喺我嘅目標嚟，喺我個人嘅目標啊，我個人嘅。審美眼光啊！ 咁佢自己都唔會話自己係美女嘅， 美到痹啊！大佬日日都唔著，日日著條曬條長腿俾人睇。得啦，唔好講佢啊，係想啱啱食飽飯。其實就係當年老懵懂係出乎意料之外嘅，我哋冇諗過係咁誇張嘅，冇諗過。講翻故仔好有趣，非常有趣。就係當年我哋都係出一本書，好簡單，印2-3千本，其實2-3千本嘅啫嘛。即係普普通第一版，咁我哋睇中咗佢咧，都覺得佢係漫畫係有市場。估唔到當時嗰幾個作者有幾個作者嘅，佢哋係敲過門揾啲出版社係冇人制。咁佢臨到書展前10日走嚟揾我，係相熟嘅，係一班編劇嚟嘅。佢走嚟問：喂，我哋有咁嘅 idea 啊？咁我咪出咯。佢話未有嘅。如果我肯出。他們先不是挖的他們先肯寫其實是笑話來的我只是笑話你不可以我找插圖我有兩件事第一我先要問專子肯不肯畫個封面先如果專子不肯畫個封面就不用想了第二印刷廠趕不趕得切先因為只有10日你們還要在這裡寫那兩個都說你印刷廠你說給2-3日時間我就可以了不過不是一次過給了幾千本你是逐批200-200咁送去書展得唔得？咁我又阿專子話肯畫，這個專子咧呢個精神病患者嚟嘅，我呢頭同佢通電話2個鐘頭後已經整咗個封面嘅圖俾我啦。係咪傻嘅咧？咁 咁咪通知翻嗰個朋友啦。佢話咁跟住咧，佢哋不停 fax 嚟，嗰陣時用 fax 咗，佢不停 fax 嚟，我哋公司就不停就即刻打字，即刻排版，然後咧就揾個插圖，不停喺度畫插圖嚟嘅啫，都冇唔係連環圖嚟，跟住就出書展，其實冇嘢嘅，真係冇嘢咁，就咁冇人理佢嘅。點知到最後一日咧，最後一日收檔嘅時候，個蘋果啊，中間仲有尾二嗰日有個作者嚟到，賣得麻麻地啊，佢又唔係好差嘅，可能係賣咗一兩千本。冇乜新聞，冇乜成，冇乜人知，佢就自己走落街，走落去對面買咗張嗰啲卡薄，寫住禁書，即係將封面貼咗落禁書，貼咗喺度，咁又會好賣啲。點知你諗下劇情我唔識，跟住然後最後嗰日收工，嗰、那個記有個蘋果記者嚟，就得，呢本禁書啊，我唔係，我哋玩嘅啫，咁即係促銷啫，佢唔理佢，照影，佢咁喺度傾幾句，第二書展第二日，蘋果 full page 就話香港就快被人禁嘅禁書，哇！嗰日之後就爆啦，就不停有追貨。咁樣嘅，我哋如果你好似你哋咁，依家出嗰啲書印兩三千本，你自己去個書店啦。咁我哋嗰本居然有報紙檔要求攞貨。但報紙檔會印數大啲噶嘛，咁我見嗰細 OK full page 做咗，我哋就加印俾佢，咁就遲咗成個禮拜俾佢，咁點知都好勁賣，好勁賣，好勁賣，咁就嗰本書救翻我哋公司一命，因為我哋已經係家破人亡，已經做到，我哋已經糧彈絕噶啦，糧盡彈絕嘅，咁就嗰本書 OK， 咁然後得。我記得嗰時係2000年嘅，2000年，咁然後到2001年咧，我先出掃把頭。掃把頭就其實背後嘅故仔就係阿華叔司徒話：，喂，這個點解你哋成日出龍門東唔出掃把頭啊？咁我話掃把頭有咩好出啊？佢好得意噶。咁就係、是、當年就係阿華叔提我哋先就整另外一本掃把頭。咁就咁。 這類書即跟住都仲熱咗一輪啦。咁我見其實梁振英啊嗰啲，其實嗰啲年代都仲有即呢類嘅書。但近年其實係咪都嗰、那個即少少熱潮，定係話成個政治環境之下，即呢一類嘅書市場又好，或者政治又好，都已經係啊？ 唔係政治嘅問題，係討厭嘅問題。唔係政治，係好奇怪嘅。當年我哋都係玩呢啲啦，出咗幾本啦，出咗幾本呢啲幾好笑嘅書啊！咁有本叫《梁粉松》添啦，即係《梁粉松》就走去門税嘅啫，咁嗰啲我哋都攞嚟玩嚇，冇問題嘅，大家都開開心心睇得。咁然後有一年，我記得就係咩咧？就係嗰個叫花市年宵。咁有傳媒朋友打電話俾我，就話有人喺花市嗰度咧都好。好多呢一類型嘅，將啲政治人物或者呢一類型嘢搞即做啲產品嚟賣噶嘛，都好好賣噶嘛。咁當年咧有個咧，你哋啲行家打電話嚟，喂，嗰、那個花市嗰度咧，有人咧就印咗呢個曾蔭權嘅做底褲，即做即佢樣攞嚟做內褲，跟住咧就印咗落啲廁紙嗰度喎。我話一定唔賣得，唔好。去問我嗰、那個會唔會好賣？我一定唔賣得。佢問我點解？我話咧，啲人討厭啦，開始討厭呢啲嘢。當佢討厭嘅時候，佢都唔想見到啊。 佢討厭係即係呢一種形式，定係話嗰啲人物？ 人物，開始討厭啲人物啊，係超討厭。我話都唔想見到佢啊！你仲喺咁私密嘅地方，仲見到佢咩？ 即係就算攞佢嚟做玩笑，開玩笑都 嚇、好啦。咁自從阿曾蔭權之後咧，我哋都有出，我哋都有有啲叫煲胎針啊，有個和尚啊，和尚打煲胎嘅，我哋有出呢啲咁嘅搞笑漫畫，搞笑呢啲笑話。咁自從嗰陣時就我哋見到咧，你正話啱，可能個銷情都係即係差嘅，相對前面嗰啲呢個銷情係差啦。第二咧，我哋會 research 過，係啲人討厭啲政治人物啊，所以咧你唔見其他政治人物噶，尤其是。接近的都不行的，這班人大家不想見到他，不想再有， 好啦，跟住落嚟嗰啲更行政、更差、更難頂咁啊，大家就冇啦，所以冇咗，係同政治冇關，係討厭有關。呢個咧係我係有研究呢樣嘢，所以我 嗰個都好反映到啲政治啦，係嘛？即係個政治人物其實即係一個比一個差啦，其實 誒唔係一個比一個差，係一個比一個討厭。 首先都提到即係而家。即係而家咁樣嘅落去咧，會唔會真係從出版嘅角度嚟講，你真係清清楚楚有啲有個名單係邊啲係禁書，仲好過而家咁樣嘅狀況？其 實係因為搞模糊政策嘅，好簡單。佢一全部啊，唔係淨係我哋出版有模糊嘅。你依家所有啲問題啊，社會問題咧，都用一個模糊的手段去處理嘅，等你哋啲人自己去諗，等你哋啲人去揣摩，等你哋啲人咧自己有白色恐怖，呢啲先係個白色恐怖啊嘛，佢反而講清楚，仲有佢個話語權喺佢嗰度啊嘛，佢想話你咩嘅時候，或者嗱呢個我嘅觀感咋，我睇就未必真係咁，即係佢可以所有話事權都喺佢嗰度嘅時候。佢先方便做嘢啊嘛，咁所以咪全部搞模糊政策咯。你見到依家咧好多社會事件咧，其實點解又會咁樣？點解又會咁樣？其實就係大家唔清楚。Even 我覺得我唔知啊，即係好似圖書館咁，我覺得佢都唔清楚嚇，即係係一個唔清唔楚呢個先係我哋香港嘅沒落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我哋有一直百幾年嚟我哋個法治係好清晰嘅。我哋全部都係有根有強嘅，我哋可以有追訴權，唔係我哋可以有司法權嘅，司法覆核權嘅，一冇啊嘛！依家完全大家係唔知道你下一步你點樣啊嘛，咁所以大家唔敢做咯，同埋佢話曬事咯。 最近有個即係都舉具體嘅個案啦，咁嗰個都唔知算唔算係書啦，即係嗰個係陽春嗰啲繪本嗰啲咁樣，漫畫嗰啲咁樣嚇。咁譬如話呢個個案，即係從出版個角度嚟講，帶出啲咩嘅問題咧？係咪一種隱喻式嘅暗示嘅影射嘅都會即係會中咧？ 呢個好明顯啦，呢個好明顯。同埋佢都做得好明顯啊嘛！即係嗰個嗱，我冇睇過三本書，但我根據個報道 嚇， 咁佢哋譬如話講十二隻羊，咁就好明顯，就真係個十二指嚇，即係嗰啲好明顯啊嘛！啊，呢啲有太明顯嘅跡象，就算你嗱有好奇怪噶嘛？你講緊譬如1984或者係動物農莊咁。三中山書店都有得賣嘅喎，咁又係咁樣，咁即係話佢放你嘅，嗱呢個先係一個最唔好嘅，佢放你嘅，你咪可以繼續賣1984咯，但佢唔放你嘅，佢咪話你動物農莊有問題咯，即係佢可以咁樣咯，呢個先係我哋業內，我哋所以話我上次書展，我企出嚟，我哋傾過之後，我哋就宣布書展政治。敏感書清零咯，我哋度咗出嚟，我哋就話宣布政治清零，咁點知原來政治唔清零嘅，即刻貿發局佢即刻宣布，唔係啊，唔係冇政治書噶，有啊，有習近平治國理念，有中國共產黨100年點樣威法，佢哋呢部呢啲係政治書咯，咁我哋民間嘅香港嘅出版人。即係香港出版嘅參展商，係大家都真係避咗去清零咯，唔會嗱呢個咧，除咗書展之外之後，咁你叫我哋點樣咧？我哋呢類書仲有冇出版嘅方針咧？ 其實而家書店因為你個環境或者書展都已經係一個指標啦，然後即係成個環境啦。首先你都有提到有啲書，即係有啲書店仍然有啲書仲賣得嘅，但係落去或者開始係咪都要諗，即係書店起碼即係第一步啊，會唔會唔擺出嚟嘅直情啊？你問先有啊咁，甚至即係靜靜雞賣啊咁，會唔會即係去到一個咁樣嘅狀況？ 依家已經係咁啊！台灣嗰陣時，台灣都試過啊，嗰陣時80年代去嗰、那個。 解封之前都是咁，所以你咪見到有套戲反學啊，呢啲都是咁樣，就是話老師唔敢講嘢，書店唔敢賣書，然後大家偷偷地去知道啲咩書去揾啊。我哋反而擔唔係淨係，其實大家講書，大家一直講緊出版，都淨係講緊個出版社。其實唔係咯，其實一步步嚟，作者唔敢寫。我見啲評論都少咗啦，跟住你作者咁寫，我哋印刷唔出版社唔敢出， 唔敢出。 跟住你有作者有出版社，印刷廠咧，印刷廠先最危嗰個，因為我哋間噏得出版社，你咪拉咗我，封咗我，咁可能都係幾個同事。但印刷廠人哋投資一千幾百萬，賺你嗰本書啊？是咪？你嗰本書你俾佢賺曬幾錢？跟住就算你有印刷廠幫你印咗發行咧，你發行渠道點咧？有啲話我上網賣啦，或者係即係喺上網自己搞個 page 去做啦。咁嗰啲係嗰個唔係一盤生意，或者唔得咁廣泛做啦嚇。咁如果是真的一盤生意要做的，就不會有人再做這些工作啦。但如果你說要搞抗爭的就另議啦，搞抗爭的你都無謂送頭啊，我老實說，是不是？你無謂累前面那些人啦。好啦，那你還有什麼發展下去呢？還有某些現在不是只是那一盤生意看咯，我們是會看到整個局面，就是說沒有一個出版自由的地方是 100%， 是非常自由，全世界供應最好的地方崩咗國啊，冇咗咯嚇，冇咗唔係出版自由咯，係冇咗言論自由咯。當你冇咗個言論自由嘅時候，我哋牽涉好多嘢咯，即係我哋嘅人身自由啊，我哋嘅思想自由啊，諸如此類，你可以發到無限大。咁係對一個社會嘅發展，或者對一個國家嘅發展，或者係透過本來想透過香港去改變國家嘅，即係我哋香港本來定位都係咁樣噶嘛，幫助國家嘅發展噶嘛。如果你香港班官員，做得咁差，你香港官員你係比國家仲激啲，仲行先嘅，咁你只會令到香港失咗協助中國發展嗰個機會，或者嗰個好處，係破壞緊嘅國家發展，係你班香港官員啊嘛。我哋成日都覺得我哋香港本來可以協助到，即係改變呢個中國，改變呢個世界噶嘛。依家你倒翻轉頭，咁係其實係一件唔好事，即唔係淨係我哋出版人或者我哋出版一本書嘅問題，而我可以睇到整個 picture 咧，我哋依家開始崩壞緊，開始崩緊我哋嗰個國。你今日唔俾你喺本書度講乜嘢，或者唔準我哋報紙裡面講邊句嘢，跟住啲學校唔準唱首咩歌嘅裡面歌詞咩嘢，電影唔準你拍啲咩嘢。嗱，呢啲慢慢收，即慢慢言論或者自由嘅崩潰。我都不明白點解呢個林鄭話佢睇唔到咯。 九七前後咧，即係香港嗰個出版啊、書籍啊，一個好特別嘅現象就係、是，即係有啲係涉及到我哋之前都提到啦，即係中共嘅一啲嘅權鬥啊、家庭啊，或者即係嗰啲貪污啊，即係有啲好聳人聽聞，即係又證實唔到嘅。 知真定假啦？ 咁咧，但係就都照賣，咁咧又好多人特登走嚟香港賣添嚇。咁嗱呢個我諗從中央嘅會覺得就係唔係即係佢係影射喎，或者係即係相當負面喎。咁佢會覺得係要禁。咁而家冇咗。但係譬如話，即係呢一類咁嘅現象，或者即係出到呢一類咁嘅書，對香港其實即係過去啦，或者其實即係現在好將來都好，作為一個出版嘅嗰個重要性係邊度咧？就 你我哋講得口響啲嘅就叫出版自由啦，講得口響啊，巴巴閉啊，你講得自己好偉大啊，又話咩？但查實唔係，即係除咗出版自由呢樣嘢之外，第二就睇到點解你呢啲書會有市場啦、啊。我哋你唔好話一夜禁佢啊嘛，你係要諗下點解會有咁多人，唔係我哋香港人睇嘅嚇，你正話講嗰類書，點解國內有咁多人咁有興趣要睇呢啲書啊？呢啲你哋去解決啊嘛，你哋解決就係要拉人封鋪禁佢啊嘛，就是、用呢個手段。你拉人封鋪禁佢嘅手段，唔代表 嗰班讀者群會消失噶嘛。 嗯嗯 嗱，你再嚟啊！你再，如果你話即係冇可能啦，你再嚟，你話有得你出啦，會更癲咯，會更多人出，會更多讀者啦。其實要解決問題係要揾翻個根源啊嘛。即係呢個好簡單，我哋咧小學嘅二年班嘅小學雞都會識噶。我就唔明點解啲佢哋依家都諗，即係佢哋唔係用呢個思考嘅方法啦。咁我哋依家一直話嗰啲書。最大的市場是內地人，他們甚至乎有些呢是在酒店看，即是他們下來香港，因為這些故事來的，兩晚狂坐坐月，丟了一間酒店房就走回去，有些人撕了個封面帶回去，即是拿來送禮物出去。那為什麼會有這些現象呢？為什麼這些書這麼超好賣呢？為什麼這些書不是我們香港人做的？不是我們香港人做的，我們香港現在出新事那些都跟內地是很有密切關係的人的，我們是不關，我們香港出版商是少之極少的， 即是那些內容其實基本上都是內地這樣，不過拿了來香港 製作那班都是製作那班都是編務那班都是那班都是內地人為主，那為什麼有班這樣的內地人呢？為什麼有內地，即是內地的讀者這麼喜歡看呢？這些你即係要比較深層次嘅去研究啊嘛，依家就封咗啦。 嗱，但往後就冇咗都會實際上亦都銷聲匿跡啦，係嘛？呢類書而家香港會係點咧？會冇曬呢一類嘅書，定係話即係真係會喺外邊或者台灣或者將來好似香港可能有啲書都係啦，即係最近都有啲人咁嘅講法啦。香港有啲書可能你真係出唔到印唔到嘅話咧，你可能會唔會真係要喺外邊？做咗佢，然後睇下點樣即係翻翻嚟香港，會唔會出現咁嘅狀況？ 好少量嘅，因為唔敢講冇，因為都唔係好清楚有冇人做緊。但問題喺經濟上，你 行 化算啊嘛，你嗰、那個第一，我哋香港製作費係全球最平嘅，好多書都嚟香港印嘅。第一，第二，譬如你喺外國，你近近地就算台灣你印咗，嗰、那個製作費啊，或者係嗰啲運費啊，都唔平。甚至乎是運不到回來的，以我所知有些運不到回來的。第三，原來這個大家有沒有看清楚的國安法啊，是全球追捕啊，是全球性的，不是只是香港的嘛。那你說好了，那比較清楚很了解這個譬如說說去年即19年的社運那些，不是社運那個反修例那個運動呢，咁呢啲都係我哋香港人比較熟悉或者比較有感情嘅，咁我哋先寫到或者我哋先講得到。咁你話你唔係我哋香港人去出版嘅，即係去寫嘅，咁有另外啲咩意義呢？即係嗰個反而再可能係另外一種嘢啦，就唔係話我哋真係本來你好似劉俊光咁寫本佢自己嘅親身感受喺元朗嘅感受。呢啲書出唔到，做唔到咯。 而家咁睇咧，即係香港過去喺即係大中華嗰個出版即係書籍啊，嗰、那個局面都即係百花齊放，咩都即係差唔多，即係咩都出得嘅話，係咪都冇乜可能會即係重現翻？ 可能係大家悲觀咁睇就係長久嘅啦。中期的就可能短，即是短期可能這幾年的了，但你說再樂觀一點的是很難咯，又不是很悲觀，即是不會沒有出版，即不會沒有出版這個行業的嘛，但正如我們所說的，即大家知道，即譬如說我們那些被批評的或者是一些社會學的書，不一定，真的不一定是政治的，社會學好掂到噶嘛，即係譬如早一輪有本《The Power of Powerless》，係阿羅永生去譯嗰本，中文係咩暴力者的暴力啊？ 無權者， 無權者的無權下。好，即係咁呢一類書又會點樣咧？早一輪有本好好嘅叫做咩事一部係 講極權嘅 Tyranny 嘅， 係嗰本嚇嗰本。咩暴咩事啊？暴力唔係暴力，係即係嗰本大家就咁嗰啲係點算咧？嗰啲係翻譯嘅嚟嘅啫嘛。咁嗰啲就可能係台灣出版、台灣出嘅。咁台灣都可以俾佢去呢啲。咁我哋點樣咧？咁 呢啲書唔係我哋出唔出到，而呢啲有質素嘅書，香港仲有冇機會存在啊嘛？唔係因我哋唔係因為經濟嘅問題，唔係因為佢有牽涉啲反動嘅問題。喂，佢講緊可能係希特拉啊嘛，嚇咁佢講緊係可能係蘇聯嘅咁個以前嗰陣時啲嘢嘛，咁呢啲都成為禁忌。咁我哋啲年青嘅學生，咁佢哋咪接觸少咗咯，接觸少咗，佢哋嘅認知世界裏面咪又收窄咗咯，咁佢哋嘅知識或者佢哋嘅智慧係咪又受咗？局限咯，咁呢啲系咪對一個民族或者對我哋一個社會係好事咧？相信一定唔係咯。 如果從你自己慈文化堂或者一啲小書商落去，會唔會真係越嚟越難做，甚至冇得做，或者索性唔做？ 見好多唔做啦，見好多唔做，同埋你呢個問題就都觸發到咧，就係話已經有好多人唔願意入行咯。我哋有啲朋友教新聞系，佢今年都冇乜人嚟報讀咯，冇乜人報讀，冇乜人讀新聞系，個情況一樣咯。即係話你一個本來全球最好嘅行業，即喺香港啊，最好嘅人哋睇你香港嘅自由，可能係睇到我哋嘅出版或者睇到我新聞。咁係我哋係最即喺全球係最好嘅地方。你依家就收縮到。是連人入行都不入行，連人哋諗呢個題材去寫嘅都不去諗，甚至乎係冇咗呢種題材，冇咗呢一個行業，咁咪會點咧？即係呢個先係一個最大嘅社會損失。 係， 好悲哀。 好啦，咁咧就都好難太樂觀嘅呢個，或者樂觀嘅呢個階段。 我就講咗啦，三層咯，即係話你係。是很悲觀的，即可能是永久消失，即是 你可能是中游的，那就希望他幾年之內會回復，但是真是比較悲觀的咯。 好啦，咁啊都要抱住少少希望嘅。今日好多謝彭占明同我哋即係傾偈，下集再見，拜拜。 拜拜。